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又回来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啊所一起聆听到的这首开场曲名字叫做贝加尔湖畔，很多喜欢歌手李健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首歌。今天呢，玉龙选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始啊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今天讲述的这个地方就是贝加尔湖所坐落的地方，是在美丽的西伯利亚。其实呢，讲起西伯利亚，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词儿。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来讲很多天气的突变，尤其是到了冬天，说北京要降温了，天气预报一般就会告诉我们，从西伯利亚来了一股冷空气。一提到西伯利亚，咱们想到的都是天寒地冻。实际上呢，西伯利亚呀是俄罗斯境内北亚地区的一片广阔的地带，地方呢非常非常大，大家都管这一块呢叫做西伯利亚。西伯利亚除了寒冷以外，这里呢还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它的石油资源、它的天然气资源等等。对于研究古代动物的专家而言，西伯利亚呢也是一个宝库。说到这宝库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西伯利亚曾经出土过呢万年以前的动物的尸体。一提到这儿，有些朋友就会知道，那不就是猛犸象吗？您说的还真没错，就是猛犸象在西伯利亚，或者说跟它呢同纬度的地区，有很多呢猛犸象尸体的出土。但不久之前呢，考古学家又在西伯利亚发现了两具已经冻结上万年的洞穴狮子的尸体。到底什么是洞穴狮子？这个发现呢，对于我们研究现代的生物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为什么在西伯利亚地区总能够冰冻起这么各种各样不同门类的一些动物的尸体呢？今儿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黄成明，欢迎黄老师。黄老师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刚才呢我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西伯利亚。过去呢我们一提西伯利亚都说这个地方啊是天寒地冻，天寒地冻呢也有一个好处，都管它叫呢是自然的大冰箱，它能把很多古代的生物都能够冰冻下来，一直到现在。过去呢像什么猛犸象大家都听过，这一次呢我们听到的科学家们新的发现叫洞穴狮子。这洞穴狮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物种，和现代的狮子有什么关系？它既然叫洞穴狮子，它是不是一直都生活在洞里不出来呢？ 那倒不是，因为西伯利亚很寒冷嘛，所以到了晚上狮子就躲在洞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狮子的牙种就叫洞穴狮子。 哦， 那它跟它从这个体型上来说，它比现在的狮子要大。 嗯 那现在的狮子晚上会住洞里吗？还是说有哪儿就住哪儿？ 现在的狮子有哪儿住哪 儿。啊，有的时候也会去洞里。 对对，但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西伯利亚狮子，洞穴狮子它是住在冰洞里面。 在冰洞里面。 冰 那这个洞是它自己打的，还是说天然形成的冰洞？ 天然形成的一些冰洞。 哦、 啊， 之前呢，也有科学家曾经发现说，在一些远古人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呢，看见有那种壁画。说这壁画呢所描述的就是人类去打动物的这个场景，说当时就发现说有这狮子，但一直都没找着说当古人到底打的狮子是哪一种。有人说就是这一次西伯利亚所出土的这个狮子，说这个洞穴狮子就是远古的人类、咱们的老祖先当时狩猎的时候打的那个狮子，是这样吗？ 那是有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实际上洞穴狮子的这个灭绝时间是距今一万年前的时间，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的老祖宗，从非洲，这个起源，从非洲迁出， 对， 然后到亚洲，到欧洲的时间，那个时候人类还处于一种狩猎时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只能靠打猎物，来打这个什么鹿啊，什么甚至是刚才说的狮子啊。为食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狮子就可能是被狩猎的对象。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狮子和咱们现在就是去动物园看到的狮子，我从这个新闻的照片上来看的话，这狮子长得还区别挺大的，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它们有关系，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从体型上来说，这个洞穴狮子要比现代的狮子要大。第二个就是它们的关系的话呢，实际上。洞穴狮子和现在的狮子都属于一个物种，都是狮子。那么这个狮子的话呢，狮子曾经在这个距今250万年以前的那段时间里面是最繁盛的。 就那段时间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 的。最繁盛的，分布的最广。对，除了非洲，我们现在看到的非洲有狮子以外，是那个时候的狮子一直扩散到欧洲、亚洲、北美洲。 但是您这么说，咱中国古代好像是没有狮子吧？ 中国古代是有狮子的。 古代是有。 古代是有狮子的。 对，因为古代的版图比较大嘛。 对， 要比现在，比如说像唐朝还有元朝的时候，要比现在大好多。 甚至是当时的狮子，甚至是一只。有机会扩大到南美洲所以几乎是整个地球都有狮子的踪迹所以我们说狮子是这个食肉动物里面大型猫科动物里面最成功的这个演化的最成功的物种 那您说它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数量比较多 对它扩散的范围大 可是现在看来狮子并不是特别多了呀 现在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这个气候的变化，因为第四纪冰川了之后，很多物种灭绝了，包括狮子，也分布的版图，它的分布也缩小了，很多很多。世界上一共有13个亚种，好多亚种都灭绝了。但是在我们亚洲，在印度，还有亚洲狮。 亚洲狮。 对。大概只有400多头左右了，大部分的狮子现在是在非洲。在非洲的狮子实际上还有几个也属于几个亚种的。比如说肯尼亚的亚种啊。什么这个喀麦隆的亚种， 咱们看过一个很多小朋友都看过一动画片叫狮子王。里面的那个狮子那个辛巴。它是哪一个呢？是属于非洲的一个种是吗？ 对，非洲的一个亚种。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去从这个古代的狮子或者更远古时期的狮子来讲起。那个狮子呢，距今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这个狮子已经是冻在了西伯利亚这个大冰箱里面。有不少朋友呢就在讲说，这个大冰箱呢保存了很多物种的尸体，比如说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猛犸象，还有刚才讲到的西伯利亚又出土的这个狮子。在西伯利亚同时期还有哪些物种在那个地方生存？或者说为什么这个大冰箱就一冻就全冻在那儿了呢？为什么动物都去那个地方呢？ 这个在还是在古代的时期，那个地方的话呢，实际上是草原的。由于草原的话呢，很多的食草动物 自然就生活在那地方了。大型的猛犸象就是一个典型的食草动物。此外的话呢，还有麋鹿，我们现在还有的麋鹿也是那个时候的。 啊，麋鹿是那个四不像吗？ 对对对，就是我们北京南海子麋鹿苑的那个。 哎，我去那儿看过，各位要是有兴趣还可以来去看一看。 哎，那个现在这个麋鹿，这个有一段时间，在清朝末期的时候，这个麋鹿在我们国家就没有了，被八国联军偷走了，偷到欧洲去了。 哦。 然后上世纪八十年代，麋鹿这个回乡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么欧洲人一些这个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就把麋鹿送回我们国家，所以我们的这个麋鹿，我们国家的麋鹿才兴旺发展起来。今年正好又是麋鹿回家的30周年。 哦，30周年的时间。 对，所以他们搞了很多纪念的活动。 哦，我去那儿看过，还真的挺好。 哎， 而且还不收门票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麋鹿繁殖的挺好，除了这个什么南海子麋鹿苑以外，在江苏的盐城的大丰，保护区也是麋鹿繁殖的非常好的地方。 是因为中国的水土很适合它的生长？ 就是本来它就这就是它的家。 啊、哦，只是后来说整个这个历史在变迁的时候，它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对，最后就被这个只有在皇家猎苑里面才有了。所以这个麋鹿，还有的话呢，这个马鹿，还有这个驯鹿，驼鹿等等，那么这几种鹿的话呢，现在还存在，这些的话呢，跟当时的猛犸象，跟这个洞穴狮子都是在一块生存的。 哎，说到这个猛犸象，我还想到跟它同一时期的有一个物种叫剑齿虎，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些鹿和剑齿虎和猛犸象都是同一个时期存在的。 对，都是同一个时期。 但是像我们现在讲到的猛犸象呀、剑齿虎啊，还有刚才提到的洞穴狮子呀，这大型的这个动物都已经不在了。这相对而言啊，这体型比较小的，或者说吃的比较少的，像这个鹿，它是不是还能存下来？这是不是跟它本身的体积的大小还是有一定关系？ 可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完全是这个关系。因为在这个冰冻到冰期到来的时候，像我们大家都可能都看过冰河世纪吧？ 啊，对，有一个这个动画片，都现在都出到冰河世纪4了。 哎，对，那个时期，那冰河世纪到来的时候，冰河世纪从北方，从这个北极，这个冰盖一直从北极往这个低纬度的地方往南扩散，那么这个扩散过程中，很多动物不适应这样的冰河环境，不适应这样的寒冷，或也不适应没有食物，或者是食物发生了改变，那么有些动物灭绝了，有些动物的话呢，可能又生存下来了，就跟动物的自身的这个因素也有关系。 这个是不是中间也会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对，也有些偶然性的因素。 对，有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猛犸象，可能是因为体积太庞大了，它对于食物的需求要比体积小的动物那肯定是要多。 对，这也是原因。 那草域不够的话，这个小动物吃十顿的猛犸象只能吃一顿，那自然小动物活下来的几率肯定要时间是这个几率要更大一点嘛。 对。那么根据科学家的这个研究吧，这个从理论上去推断，那刚才说到的温度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你刚才说到的人的出现，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狩猎时期，是吧？ 那是距离现在2-3万年前左右。 哎，对对，1万多年前，2万多年前，那个时期正好是我们人类的狩猎时期，那大量的这个狩猎，那也可能是导致这些大型动物。 对，我又想起了一个好莱坞的动画片叫《疯狂原始人》，不知道您看过没？我觉得讲这个古代的动物都可以和这些动画片连在一起，这一系列都能够讲下来。 对，挺有意思的。 您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类的这个狩猎的原因。 对， 可是就是我们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啊，在人类刚刚开始狩猎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工具，也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什么这个经验来去狩猎，基本上都是属于碰运气的啊，或者说呢敌伤1000自损800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类的力量可以去灭绝很多的动物吗？ 因为那个时期你说这个时期可能是 这个早期， 更早的时候， 到了对更早期，到了中期或者到了后期，然后可能人类的那种狩猎的能力、狩猎的效率就会提高了。 嗯嗯，就在这个时候，也是把很多动物都灭绝了。 对，那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衣服的。那时候打死了这个猎物以后，就用这个猎物的皮，来披在身上来做衣服。 对，兽皮。 对，那就是兽皮的衣服。 对对对，其实您讲到这点，我就在想哈、在比如说像西伯利亚这一带啊，或者说离这个草原比较近的一些，咱们的老祖先是采用这种狩猎的方式，住在海边的大家那个时候呢，也是不约而同的文明的进步就开始打鱼。我曾经呢在浙江那边工作过的时候啊，刚好去采访到了一个算是叫良渚文化区域，在那个地方呢考古出土的古代的鱼钩。哦，这个让我很惊讶，就他们用骨头啊，就是用那个兽骨或者其他的动物的骨头磨出来的鱼钩，还有呢用这个石头磨出来的鱼钩来去打鱼或者钓鱼。哎，我就在想，这一两万年前的人，这可是够聪明的。 没错，所以就是说，从现在我们对不断的发现这些这个一些化石的东西，包括刚才你说到的这些工具。我们想到我们如果在这之前我们想象不出来，我们人类我们的祖先那个时候一万年前两万年前是多么的聪明，包括这个一些岩石壁画这些，那都是我们当时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现在看起来那些壁画那些岩石画还是很有艺术的。 对对对，就今天你看来啊，它其实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写实的一个体现。你对于当年的人而言呢，自己一天出去干了点啥，画下来就像是记日记似的。 对， 你对于他的后人而言呢，可能还会起到一定教科书的作用。我打这个野猪，打这个野牛，我该怎么去打，可能就会有一些经验了。我们在讲到今天西伯利亚成为了一个大冰箱，一个大冷库，其中呢把很多动物冻在那儿，一个原因是在西伯利亚变成大冷库之前，它实际上是一片大草原，是一片大田地，那儿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吃的东西，很多的动物都跑到那边去了，所以呢那儿就存了很多动物。后来呢根据这个整个地质环境的变化， 气候的变化， 变化以后呢就很多动物就冻在那个地方了。那您刚才讲到一部动画片叫《冰河世纪》，我印象当中在《冰河世纪》当中，他还讲到的是一开始呢是很冷，后来解冻了，后来又很冷，是不是整个的这个地质的变化，整个气候的变化也是呈现了一个这个波浪的一个状态？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常说的地质上说的这个地质上说的冰河时期啊，或者叫第四纪冰川，实际上它是分成几个阶段的。当然欧洲的那一片有欧洲的这个几个阶段，然后这个我们中国的也有几个阶段，那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几个阶段的划分是由李四光先生来提出来的， 咱们非常著名的地质学家。 对，那么这个有冰河冰川的时期，然后呢有这个建冰期，就两个冰期之间温度会上升，然后的话呢哎，中间这一段温度上升的这一段叫做建冰期， 中间的一个间隔， 哎，有一个间隔，又到下一个冰期，然后下一个冰期之后呢，温度又会上升，又有一个升高的过程，然后再到下一个时期，所以是有一个高潮、一个低潮、高潮、低潮这么几个过程。 难怪呢，那个《冰河世纪》那个动画片一开始就觉得，哎呀，这都已经快冻住了，这些动物们没得吃了。哎，后来发现他们去了一个山美水美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绿洲。又过一段时间，发现，哎，这个绿洲也快冻起来了，他们赶紧再去找下一个地方。 是 这个动画片当中有那个剑齿虎。有猛犸象， 猛犸象，对 啊，还有我们看到的每一季都会出现的一个在去吃那个栗子的，还是吃榛果的一个小松鼠， 小松鼠，对， 对，每一季都会有那个，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个是一个这个叫做什么编出来的主人公。 那个在那个年代会有吗？就那个小松鼠， 那个、在它不可能生存那个环境，因为松鼠是生活在森林里面的。 所以您说那是专门编出来的， 编出来的一个主人翁。 我们还在那个动画片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动物，比如说那个猪，就那个猪的鼻子在那个动画片里呢就很长，还会在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鱼类，生活在海里的鱼类，是不是在远古时期的动物的体型都要比现在大很多？ 不仅仅是远古时期，而是越是寒冷的地区，动物的个体都比较大。 哦，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单位体积来说，这个个体越大，那么单位面积散热就越小，就越容易。 体积越大，单位面积散热越小。 对。 可是你体积大了， 越容易保温。 你体积大了，你不是整个的皮肤面积就大了吗？怎么说它的散热面积就会小呢？ 因为这个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生活在同样一个物种，从这个现象来看，比如说熊， 对， 越是寒冷地区的熊，比如说北极熊，个头就越大， 对， 然后生活在这个越是热带的，越这个靠近热带的，比如说黑熊， 或者考拉， 甚至是对，甚至是这个还有一种叫做更小的熊 啊， 那么它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所以从整个这个趋势来说。是这个越冷的地方动物的个体就越大，同样对我们人也是如此， 人也是这样， 对不对？ 哦， 北方的人甚至是这个欧洲的人个头就比较大，我刚从德国回来，原来我不太注意这个问题，我刚从德国回在德国的时候一看，德国人个个都是 牛高马大的 所以但是南方的人像这个印度尼西亚的人，就从整个欧亚板块来说啊，这个印度尼西亚的人，亚洲的这个更南的人个头就比较小，所以一看这个头大小就能知道，哎，他是生活在北方的，他是南方的。 对，这是挺有意思的啊。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西伯利亚大冰箱。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研究员。以上时间呢，和大家来说了一说，根据呢外国的考古学家最新的一个研究啊，发现了在西伯利亚地区呢是有呢已经冻结上万年的洞穴狮子。这个洞穴狮子和现代的狮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呢这洞穴狮子呢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就冻在了西伯利亚地区？以上时间和大家聊了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各位说一说这些动物的发现对于研究现代动物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同时也欢迎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还有呢主持人玉龙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玉龙小段也在这儿为您开通。关于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各位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呢直接向我们今儿的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研究员来向他提出来。根据国外媒体报道，不久之前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带当中发现了两具已经冻结上万年的洞穴狮子。什么是洞穴狮子？这个物种和现代狮子有何区别呢？为何我们总能在西伯利亚发现保存完好的古老动物遗体呢？这些来自远古的发现又能给现代科学研究带来怎样的帮助？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西伯利亚大冰箱。北极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是一个新的考古学方面的发现啊。不久之前呢，国外的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当中发现了两具已经冻结上万年的洞穴狮子。这狮子呢从照片上看起来挺萌的，但是呢体型要比现代的狮子要大很多。根据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黄成明老师的介绍，其实在越离地球的两极比较近的地方，或者说越冷的地方呢，这些动物的相对而言体型都比较大，而且呢在那个年代的古代动物的 这个体型啊也要比现在的大很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进本期节目的嘉宾，也想跟他聊一聊我们发现的这些远古的动物对于现代的科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黄老师回到节目中。您好。 你好 黄老师，接下来问的就是您的这个本行了，研究动物。我们刚才讲啊，在西伯利亚发现了有什么冻的猛犸象啊，冻的这个狮子呀，还有冻的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发现对于我们现代来去研究动物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哦，这个应该说是太有意义了。 嗯， 我们了解这个过去啊，了解古代，了解这个上万年以前，甚至是几百万年以前的这些物种的这个情况、环境啊，或者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靠什么，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据 哦， 非常非常好的证据。这些证据会甚至比化石更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化石比如说就是一个牙齿或者是有一段骨骼，那么这些冻这个冰冻的这些动物，它还有完全的组织。 对，您说到化石，我就听说这个不知道这是真还是假啊，是不是讹传？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看到的霸王龙的形象，当年最早科学家发现的时候只是发现了它的一根腿骨，通过这根腿骨来去反向推断出来了现在的霸王龙的形象。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很多恐龙的形象都是通过一根或者几根骨头给复原出来的？ 那有些可能是这样，但是有些恐龙的话呢，这个它的整个骨骼啊、还比较完全。甚至是有些这个发现的恐龙，它跟那个它发现的地点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就是当时他死亡的地方有关系。比如说他死亡的地方是沙漠的地方。那可能甚至会把羽毛都能保留下来。但如果说他死亡的地方是一个岩石的地方，那可能这个软组织的结构就没了。那么有时候的话，甚至是这个只有一点这个整个骨骼系统的一个小部分。然后那么我们的科学家按照一定的这个规律去推断它，然后就能把它推出来，它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它当时吃什么的等等，这么推断出来的。至于说霸王龙是不是具体是那么推断的，因为我对这个没有了解啊，但是有些是这么推断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人类有在云南有元谋人，我们在人类的进化史上啊有一个人种叫元谋人， 对， 实际上就是两颗牙齿 啊，就两颗牙齿， 对，从牙齿推断出来， 就能推断出这儿是元谋人，不是别的人， 对， 然后也就推断出了他大概的整个的身体的结构。 那又好比说这个北京猿人是一个头盖骨， 对， 说山顶洞人也是一个部分， 哦，不是， 对不对？ 那真的埋了一具完整的尸体？ 那不是的，如果能够找到完整的一具这个骨架，那是非常幸运的。换句话来说，有一具完整的骨架，那么对研究人类的起源比只有一部分要完全的多，要推论或者是分析那得更深入的多。那这些有这个冰冻的这个尸体，动物的尸体，那不仅仅是它有骨架，还有软组织啊， 还有毛， 哎，甚至还有毛啊，这些对研究动物的起源、研究与它相关的动物的这种亲缘关系啊，分布以及推断那个时候的气候、食物等等等等，都太有用了。 所以这个天然的大冰箱也是对于现在科学家来去研究那个时代的动物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 我看了一些资料，除了西伯利亚之外，跟它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也有保存了很多的物种，比如说阿拉斯加，比如说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地方。 是的， 在那些地方是不是也会有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的一些令人惊奇的发现？ 也有这可能。随着我们人类对这个对这些这个冰冷的寒冷的地区的这种探索，应该会发现一些让我们这个就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一些生物。 对，你看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在西伯利亚又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老能在西伯利亚发现，那是因为现在大家开始去探索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到的像阿拉斯加还有西伯利亚，像这个加拿大的一些地方， 大部分常年都是处在永久冻土带，是无人区，没人去探索。为什么去探索西伯利亚？我看的一些资料说呢，这个地方呢石油特别多，在原苏联时期这儿就能给整个的苏联提供大约20%的石油。说现在呢石油就更多了，说这还有很多的天然气，还有很多的矿产。很多人呢就为了去淘宝嘛，就在那儿就挖挖挖挖挖，康这一榔头下去挖出一只猛犸象，再康一榔头下去挖出一只狮子，所以这儿就能经常看到。而且据说猛犸象已经挖出来好多了，是吗？最开始还很惊奇，现在都已经不算什么了。 没错没错，猛犸象这个挖出来的比较多，因为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象牙工艺，当然我们不主张这个杀害大象然后用象牙来做这个工艺啊，但是就是说正常的渠道，合法的这个渠道 啊，象牙是有合法渠道的。 对，象牙是就是我们现存的象牙来做工艺然后来售卖，它是有标识的，是有经过批准有标识的。那么象牙的这个制品，这个是用两种象牙来做的，一个是现存的这些非洲象的象牙和这个亚洲象的象牙来做的，另外一类就是猛犸象的象牙。 那么远古的猛犸象的象牙。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猛犸象的象牙在冰冻了之后发现了还能用。 那我问您一个特俗的问题，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象牙就特别值钱？因为这都冻了上万年了，好几万年了呀。这个历史越悠久，咱就说酒是陈的香，是不是象牙也是老的贵啊？ 好像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考察过这个象牙的这些这个合法的象牙企业，那他们反馈就是说，这个猛犸象的象牙，这个反而不值钱 啊。 他可能跟他那个象牙的疏密程度，可能跟那有关系。 因为冻的时间长了。 还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跟 他 本身那个猛犸象 这个结构有关系。不够硬。有点关系。 行，我们今儿也是这个。刚才跟大家走偏了一点，讲了讲这象牙的事儿，但是我们还是要呼吁保护野生动物啊，不要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来去进行任何的购买。我们再回到西伯利亚，今儿呢我在看这个西伯利亚的时候发现特别好玩，就除了我们能够在西伯利亚看到有一些几万年前在那生活的动物，现在能够看到他们的真容之外，人类呢还利用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区还建了一个西伯利亚大冷库。据说呢全世界有这个150多万种的种子，包括咱们蔬菜的种子，其他植物的种子都装在了很多的小瓶子里。有一个相关的组织呢就把这些小瓶子呢就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挖了个坑啊，挖了个地下室，我这说挖了个坑太通俗了。这地下室实际上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些设备，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种子全部都保存下来。 是的， 就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就怕是万一有一天，这个出现了像电影当中讲述的那种场景，例如说什么后天啊，那个电影咱们刚才还聊了，或者说像《终结者》里面讲述的发生了什么核战争。 对， 就是以防不时之需，冻在了西伯利亚，未来还可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复兴。啊，这也是西伯利亚这个大冷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对， 啊，今天 不费电。 哎，对，您这说的特别好，这是不费电的，而且放在那儿呢还挺安全的，平常也没什么人去。 对， 还说到西伯利亚一点，我觉得也挺好，这是从旅游方面来讲。根据呢俄罗斯那边公布的数据，就中国人现在去俄罗斯旅行，首选的目的地是莫斯科。第二选的呢是圣彼得堡。第三选的就是西伯利亚这一带。尤其是贝加尔湖，说这一带特别好。尤其是到了夏天，说那边呢，哎呀， 风景很美丽。 对，风景很美丽。而且关于这个风景呢，我们今天呢在一开始也和大家听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李健自己呢所创作的歌曲，名字叫做《贝加尔湖畔》。讲到这儿呢，我们今儿的这期节目也到这儿差不多了。谢谢呢黄老师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我们依然在这首《贝加尔湖畔》当中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 在你的眼里，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